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熊大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窗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正在开展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提供的话剧选段及经典台词中选择喜欢的一段，通过声音演绎录制音频，时长不超过2分钟，随音频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诵读小站全拼 @163.com。我们将从发送来的音频中选取最具特色的24位听众，作为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在本月底到话剧迷们心中的圣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家一起庆生日看话剧。再来关注本台的另外一场活动，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本月14号、15号、21号举办。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及专业广播负责人将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现场，与选手面对面的交流，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定于本周日早上7点钟举行。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从早上5点钟开始，天安门广场西侧路、东二环部分道路、北二环部分道路、奥体中路、北辰路将陆续临时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机动车通行。再来关注演出方面，本月16号到17号，杰基耶夫将率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马林斯基合唱团在国家大剧院演绎管弦乐作品《图画展览会》和歌剧经典作品《霍万辛纳》。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即将如约而来。2018年五月音乐节以弓弦盛宴为主题，将在5月9号到26号，一共18天的时间里，带领观众邂逅以小提琴为主题的多场演出。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吕思清为大家介绍了本次音乐节的亮点。 我们汇集了中外的很多的提琴的名家，另外呢也在这个曲目上也做了很多的考虑啊，包括有经典的一些 小提琴协奏曲， 那当然也有一些大家不容易听到的，像这个巴赫的无伴奏的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全套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5月9号和10号两个晚上的开幕演出中，两场小提琴主题的嘎啦音乐会将会分别呈现西方经典作品与中国小提琴名曲。 在开幕式音乐会上，我会携带我1734年的瓜纳利的小提琴，1699年的斯特拉利瓦利的小提琴，那另外我自己的卡利安诺的小提琴，那还有皮特·格纳瑞的小提琴，来到大剧院的舞台上，让5月9号的这个开幕音乐会真正成为一场名家名琴名曲的这种小提琴的盛宴。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晴好，适合出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首先带给大家的是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在今儿的演艺江湖当中呢，首先带给大家的就是好消息了，我们节目呢是有奖品相送的哈。 哎，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亲子玩物剧场海提供的门票4张，海人气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诗意美丽展现大千海底世界，4月14号到22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和你相约。 没错，那么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更加惊爆的消息要带给大家了，除了我们要给您免费送票之外，还将带领大家一起进剧场看演出。 嗯， 鲸鱼创意出品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刘晓毅导演的最新力作《海》，美丽的珊瑚，调皮的小鱼，庞大的鲨鱼，多彩的海底世界缓缓呈现，一起来聆听大海的心声。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海。告诉大家，本周六也就是4月14号的上午，我们的主持人特别帅气的大帅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剧场去看这部海。 哎，为什么说帅气的时候那么心虚呢？ 帅不帅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呢。 对，这个参与方式啊，再来唠叨一下这个演艺群英会876的微信公众号哈，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亲子剧海，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集结了半个娱乐圈的电视剧《远大前程》正在热播当中，有不少观众在前几集就被武艺高强、义薄云天的沈达圈粉。沈达的扮演者演员谭凯，多年来创造了很多铁骨柔情的荧幕形象，并在现代剧中被不少粉丝称为精英专业户。戏里的他通常外表刚毅冷峻，内心却细腻敏感，眉宇间有着几丝桀骜不驯。多年以来，他在荧幕上塑造的一个个或正或邪、性格丰满的角色让人过目不忘。那戏外的他又是什么样的个性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走进演员谭凯戏里戏外的生活。 哎呀，听刚才我们的片花已经说过了哈， 嗯， 我们请来了一位大帅哥，而且今天这个造型啊，这是迄今为止我觉得特别有男人味儿的一个造型。 真的就是远远的一看，哦，你就觉得虽然跟荧幕里的感觉不太一样哈，但是你真的会马上就被吸睛的那种。 哎，对呀，西部牛仔来了，他是谁呢？ 哎，就是我们的演员谭凯，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凯。 嗯， 哇，这声也特别的有魅力哈。哦， 当然了， 嗯， 待会儿跟大家揭晓，其实凯哥之前还做过主持人呢。 对， 不敢不敢， 还做过很多职业。 对对对， 嗯，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远大前程》的正在这个热映当中哈。那么在这个剧中，您扮演的是一个角色，武功特别高，义薄云天哈， 嗯， 这么样的一个角色哈。那您是第一开始怎么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这是个英雄 啊， 他是一个英雄。那么，在戏里啊，就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概括的，就是刚正不阿，有情有义。 嗯， 生逢乱世嘛，他是一个 报国无门的一个很苦闷的一个人啊，就属于那种郁郁不得志啊。但是呢，遇到红三之后呢，他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报国的路啊，至少是他觉得红三，无论红三可能开始是有一点假戏啊，就是开始是可能为了他那个，为了寻求自保，寻求、 有点油滑 啊、有点油滑、但是呢，最后呢，这个，是假戏真做了 哦， 真的打动了沈达。 对，就是有点生逢乱世、小人物成长的一个故事。 对对 对、 嗯， 而且尤其是前几集啊，因为前几集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沈达对于早期红三的这个成长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就是说包括他，比如说受到冤枉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他很正，就是他不会因为那个就是人是他的背后老板呐、然后他就把很多事儿就给抹杀掉，所以这是一个很义薄云天的角色哈。 对，这一点就是刚正不阿嘛。 嗯。 哎，后期这个角色会有一些反转吗？我们特别好奇。 嗯， 你看我说话现在都学着凯哥，把自己的声调往下低。 那哎呀，再低一点吗？ 哎，有些下不去了，下不去了，下不去了。 我尽量高一点，我尽量高一点。 没，您这样的特别有自信。 我们只是想学习一下。 对对对，还模仿不来，你说说。 后期先不能剧透吧。 哦， 对。 一个职业演员的操守就来了。 哎呀， 因为你剧透了，观众就没有观影的快感了。 对， 其实里面有好多的这个老戏骨啊，就是你会发现，哟，熟脸，哎，熟脸，哎，熟脸，就跟这么多老戏骨一块儿飙戏哈、就是您在拍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呢？ 很舒服， 嗯， 非常愉悦，因为很多演员我们之前都合作过，都认识， 对， 或者是戏圈的校友。啊，因为思成是戏剧学院毕业的嘛， 嗯， 所以这个戏的演员还是以戏剧学院的为主啊， 嗯， 因为思成呢，我觉得这个能传那么一个班子，得感谢思成， 嗯哼， 思成对演员，因为剧本是他自己写的， 对， 在写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心中就已经有人选， 嗯， 那我这个角色也是思成当年在，我记得几年前那个深夜给我打电话。老谭，我给你写了一个特别棒的角色，啊，就为你写的，啊，我说是吗？你说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啊？不是，当然开玩笑。但是后来思成，说你一定要来，啊，我说我就答应了。 对， 甚至我都不知道沈达是一个这个角色到底什么戏，我就答应了。 嗯。 那么，但是我看了剧本之后，我觉得，哎，还真是我这个能力范围内能够演好的一个角色啊，因为每个演员都有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你不能说我什么都能演， 对， 那太狂了， 是 啊，那不可能啊，就好像说话我是中音啊，那么有男高音有男低音， 嗯， 就跟唱歌一样， 是， 是吧？每个人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音域啊，你不能说你男低音你非要唱男高音的歌啊，演员也是如此啊，就是在你这个类型的大概范围内啊，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我能够驾驭的，其他的演员也是如此，思成基本上把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都请来了， 嗯， 那么最愉快的就是和一帮旗鼓相当的一帮就是好演员在一起合作， 嗯， 那么就好像我们就讲一个足球队一样， 对， 是吧？那么大家的配合、传接、破门啊，都特别有章法， 一气呵成， 对，合作起来很愉悦、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戏我虽然拍了五个月，但是每天都很开心， 对，哎，但是是不是其实换个角度来讲，就是和这些老戏骨一块飙戏的时候虽然很过瘾， 嗯， 但是对于自己来讲挑战还是蛮大的，也很累吧，累心吧， 看你怎么理解、我没有感到累心 哦， 而且因为我不是跟所有人都有戏，不是跟所有的老戏骨都有戏，我的戏最多还是跟陈思成，跟陈思成比较多，另外后期跟那个张丽演的小阿俏的戏比较多、我和三大亨还真的戏不多，就是这就是 上海滩 三大亨，就是这个赵立新啊、倪大红还有刘奕，就是演这三大亨，我和他们的戏不是很多， 嗯 嗯。 其实说到这个角色类型， 嗯 啊，刚才咱们凯哥一直提啊，每个演员有适合自己的角色类型。 嗯， 就熟悉您的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呢，都知道哈，就是之前看到的电视上的一些这个角色都是霸道总裁类的哈，就是海归类的那种，比如说像《何以笙箫默》呀，或者说是《我的前半生》啊，里边广告公司老总啊那些个形象那些角色，哎，一般都是这种文人的这种气质在里面更多一些。那么这次和这样的一个哎习武之人的这么一个形象，您觉得您更喜欢哪一种？ 我演了我想2002年入行到现在是演了16年戏。 对， 我塑造的角色很多，可不止何以笙箫默，或者说是这个 前半生啊， 前半生里面那个那是去友情出演的戏。 嗯， 我基本上什么角色都尝试过啊。 嗯，包括什么七剑下天山啊，等等吧。 对， 嗯， 正面的、反面的、杀手啊、英雄、军人，这个行业最吸引我的就是每个角色身上不同的人性，所以我不太会关注说，哎，我说某类角色为别人喜欢，我只关注我自己的感受，可能有些角色观众喜欢，也许在我心中没有什么印象，演完就完了，因为毕竟每部戏呢，它的播出的影响力不一样啊，播出的平台不一样，可能被观众接受的那种程度也不同。我有很多我觉得不错的戏，可能观众没有太多人看到，可能播出的范围比较小，也许呢就是一些我并不是太在乎的戏啊，反而恰恰呢被很多人认知啊。这有时候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无奈的一个事情， 有点阴差阳错的感觉啊。 对， 所以现在正在热播的《远大前程》当中啊，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小的片段哈，来感受一下哈，通过声音片段感受一下。 郝老板，三人对话中提过要留活口，原因不出其二：一要有所盘问，二要嫁祸他人。所以卑职觉得此事事出蹊跷且疑点重重，况且货物也已经找回来了，能不能容卑职调查清楚后霍老板再行定夺？ 嗯，我觉得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 沈南，给你3天，你必须给弟兄们一个交代。 好，那卑职先行告辞。 特别的铿锵有力，义正言辞， 没错，很正面的一个形象。 对，而且真的是他帮了陈思诚一下，他才有了后续的发展，要不然他第一集就已经挂掉了。这个角色其实还是让人印象挺深刻的哈，也是什么上海滩的12太保吧，13 对，所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哈，但是具体后续他怎么发展我们也不过多的去说，因为他还要这个播很长时间。 对，你觉得这个人物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我后来看到剧本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身上他的至情至性，他很纯真。我说这个纯真的， 很纯真。 对，这个纯真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赤子之心。就是你看他经常会被红三忽悠。 对， 但是呢，这个人他并不是智商低。就刚才那段对白，是吧？他能把这个事情分，他是有智慧的，他对这个事情他会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和真相，啊，比如本来是三大亨布的局，被他一语道破，他为什么唯独会被红三次次忽悠呢？就是因为他的心计不是给兄弟和朋友的，啊，他只要就是沈达，只要我把你当兄弟，我认可你，我对你是无保留的相信。甚至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和他的生命，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这么一个，是有点古风的一个英雄和大丈夫， 有点侠气的哈。 那肯定是侠，他的行为配得上侠这个字。 那您在比如说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或者说第一开始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您给这个人物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 比如说习惯性的动作、习惯性的语言，或者是标志性的一些内容，赋予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让观众看到他之后就觉得，哎，这就是这个人物身上的。 我之前想过，但是呢，陈思诚意思，老谭，你不用设计，你不用演，你就是沈达。 哇、哦，他这么信任你？啊、 对， 啊。 因为他在他心目中可能觉得我只要一穿上戏服啊，因为他比较了解我生活中这种举止做派，他觉得就有沈南那股劲儿啊，不需要再去额外雕琢，因为这个戏人物众多，人物众多，那么而且我演戏我也不太，我喜欢现场那种现场感，啊，现场和对手的那种反应啊，对手给我的刺激啊，我不太喜欢提前去设计一些东西，这就好像，就是你在现场的那种未知和快乐就会少了很多，但是准备是一定要准备的，准备就是剧本，把剧本，我觉得一切都在剧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剧本里面，哎，把剧本掌握了，把剧本吃透了，这个人物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 哎，我觉得其实凯哥说的特别像我们主持人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直播类的节目， 对， 我们之前也会做足功课，比如说对于这出戏呀、啊、或者是这场演出啊、我们前期的工作会做得非常足，但是我们更喜欢的是在现场与嘉宾的沟通、或者是我们现场转播这场演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现场的感官、现场的刺激和现场的反应，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反应然后再做这种最真实的反应，我觉得那是最过瘾的， 对， 是吧？ 对， 对， 所以这个我们也很期待这部剧后续的一个发展哈、反正我一直在追剧，就是看看后来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呀， 谢谢 哈。我们也通过一小段歌曲，咱们来在这个回顾一下这样的一首歌哈、它的主题曲叫做《真假》，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哈。 好的，来自于《远大前程》。 茫茫，欲望千层方向。 墙，远近已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闯荡，生死赌场，纸醉金迷风光，终将散场，谁又是真 远大前程哈。 嗯，对，刚刚我们就说起来了，说这个是主题曲。 对， 然后我们就说，哎，您看这个谭老师也嗓音这么好听，也可以唱歌啊。 对呀， 是啊， 凯哥，你是不是平时经常卡拉 OK 当中是麦霸呀？ 五六年没去过 KTV 了，真的、哦、真的是啊、因为唱歌还行啊，唱歌还行，但是呢，就是后来去 KTV 发现，哇，唱歌好的太多了啊。 听说您那时候年轻那晚儿最擅长的可是像什么张雨生啊，什么张信哲，还有谁来着？ 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你记得有最早那个台湾歌曲有一个节目叫什么什么风 啊？对，什么什么风、 是吧？ 对对对，小虎队那时候就是 那是第一次听齐秦 啊， 听张雨生 啊， 听姜育恒， 嗯， 哇，完全被迷 住 了，那歌可以这么好听 哦。 那时候天天学， 嗯 啊，基本上。画完画拎着画家的时候路上就可以清唱一曲。 嘿， 我那时候可能是年轻时候声音很高，我觉得我当时唱张雨生的那个天天想你应该是 原调 和原唱是几乎很接近。 那就这么着吧、我们呢也就别拘着了， 对， 是吧，下一节咱们就直接唱吧。可以吗？可以吗？这么的，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我们让凯哥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商量商量哈。 一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老婆，这周末能陪我去看爷们儿吗？ 看爷们儿？老公你 想什么呢？我说的是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有歌有舞有包袱，好听好看又好玩。 嗨，开心麻花呀，不早说，买票去。3月29日至5月1日，爷们儿地质礼堂爆笑来袭，官网购票还有第二张50、周二场买一赠一等优惠惊喜，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快乐很简单，87.6。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2018年4月18日至20日，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然后还挺善解人意的，外表很冷但内心特别善解人意，都特别宠着小女孩小姑娘的那种形象。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这个职业病就是说，哎，今天嘉宾啊是那个某某什么财经领域的一个谁谁，这个凯哥的形象就浮现出来 了。 结果来了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您甚至属于那种时尚叔的感觉，是叔但是呢又特时尚，然后又特精英的那种范儿，就是几种形象可以说是混杂在一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去形容过您哈、啊、您听到这种形容又会怎么想呢？ 我没什么想法 啊， 因为基本上我也记不住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让人以为这个精英总裁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有点不是我的初衷 啊。 因为我身边也没有什么这种精英的朋友啊， 嗯， 我也没怎么见过，就说精英啊，这个总裁啊，该什么样啊？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老觉得我像精英啊，可能是不是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就有点那个，就是符合大家想象中那个精英该有的样子、啊。 是您啊，穿上西服打上领带，然后往那一站一走， 嗯。 气场特别强大，真的，这真不是啊！ 就是你给磊哥穿上西服打上领带，看着怎么着，他也不像个 我就是一个行走的一个胖子， 太谦虚了。 这个精英啊，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演不出来，就是你看有很多就咱们说那种偶像剧哈，可能会有一些年轻的小鲜肉啊演霸道总裁或者演精英，但其实有时候看着会有点尴尬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觉得他由内而外散发着那种精英感，反而像。您基本上是被粉丝都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一个比较精英范儿这种代表，所以之前看了您的一些经历，好像本身您自己也是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对， 最后落到了演员这个可以去让你去沉浸或者说让您去这个奋斗终身这个事业当中，是吗？ 也没有学了好多好多东西，就是我之前呢是上的中央戏剧学院学的舞台设计啊，应该说是学的画画啊， 对， 画画和舞台设计，然后毕业呢做了五年的广告，就是做广告，然后从广告公司辞职之后呢，我又这个还做了一段那个电视台的兼职主持人啊， 你看 播播新闻什么的 啊， 有时候也拍拍广告，甚至婚庆主持我都做过，也颇为生计嘛，经历倒是挺多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对为我以后做演员，演戏都有帮助。啊，因为你的经历越多啊，对你的表演会越有帮助，因为你要演不同的人，你要体验不同的情境。可能我觉得我演这种总裁，别人会想，一是我的年纪也到了啊，那么我演何以笙箫默的时候已经快40了，这个那么会给人一种一看有那种职场经历的那种。那种感觉，像是有过工作经验的， 有故事的人， 对对对，故事肯定是有很多， 哎，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凯哥，因为您之前是学画画的嘛，弃笔从文了呢？ 人生有很多事情很有意思啊，是有时候是主动，有时候是被动的 啊。您是属于 我做演员，可能也是被动的。因为我当时去了广告公司呢，我发现我不适合坐班的生活 啊， 每天打卡啊，完了需要别人来考核你的业绩啊，我是一个天生不愿意管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的人，但是呢，因为有承诺啊，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份工作，但我还是干了五年。干了五年呢，就实在是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我要看兴趣，我没有兴趣我就 也干不好， 对，我就没有就是没有动力， 对， 就那五年其实我恰恰是我的人生的谷底，因为我没有生活没有目标了， 哦， 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因为我也不想说自己弄公司自己成，因为有很多朋友人家说，哎，你可以自己做公司啊，你自己跳出来弄一帮朋友自己做广告公司，用你原有的客户。我说我对这个真的没兴趣啊，我又不能再回去干我的舞美老本行， 嗯，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五年了，我再回去，我给师弟们打工，我面子上还过不去。辞职之后呢，其实就是阴差阳错的呢，就进了演员这个行当，是其实是陪我一个演员的朋友，现在他已经移民美国了，他已经不做演员了。但当时呢，因为当时这剧组都在很远的地方，都在四环五环外 啊。当时四环五环真是很远，现在咱不觉得了哈。 对，那时候交通也不发达， 对， 也没有地铁，也不是那么方便。 嗯， 而且那时候演员大多数都没有什么钱，因为那时候戏真的不多，尤其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真的是挺奋斗、挺艰苦的，也没有那么多经纪公司，演员都要自己跑组，跑组呢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资料啊，知道这有一个剧组的筹备，跑过去递份资料给演员、给副导演，哎，如果人家觉得你合适，你就会获得这个机会。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有辆车啊，因为虽然在五年的广工的生活没留下什么，但是也留下一辆切诺基啊。 嗯， 哎，说唐凯你有车，你送我一下吧，我也没事嘛。我说好，我送你，我就开车送他去了那个剧组。人家一看，哟，说这个你这个朋友气质也不错。我们正好有两个角色，一个呢你演政委，他演团长啊。 嘿， 我说可以啊，给钱吗？我说片酬怎么样？说一集2000块钱， 哇， 十集20000，我一算两个月等于。月薪10000可以 齐活 就接了，就开始就进这行了 啊。 其实对表演的热爱是我在干的同时，慢慢的越做越喜欢，越做越热爱，这阴差阳错 啊。 如果我不喜欢，我干不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以我的个性早不喜欢的话，我两三年我就不干了，就改行了。 最重要的是演员不用坐班啊。 对， 虽然也起早贪黑哈，但是不用坐班啊。 但是呢，也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我告别了一个朝九晚五的生活，选择了一个朝五晚九的生活。 这还真是 蛮拧， 蛮拧。 关键是晚九能结束就不错。 对，朝五晚十二都有。 嗯， 经常是大夜是吧？ 对， 一宿一宿的拍。 最狠的就是朝五晚五。 哎呦，我的天！ 拍对时都有。 我 真是。哎，那凯哥，我突然想问一下，就是机缘巧合进入演员这个行当， 嗯， 然后慢慢的觉得兴趣在这儿，是哪一个瞬间，或者说是哪一个剧、哪一个角色，让您觉得，哎，我谭凯是一个演员了？ 嗯， 其实给我演员的自信啊，我要感谢赵宝刚导演。 嗯， 我02年改行，大概04年也是。当然我还得感谢我大学那帮校友啊，毕竟我上的戏剧学院，所以对我改行入这个圈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我那些校友们，他们都是比如说我这个一些做美术的师兄师弟们啊，做导演的校友们，做编剧的校友们啊，他们都是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来帮我，也是都是我的校友，我的师哥、啊、 都隔壁班的，当时 对都住在一个楼，其实真的跟好兄弟一样。 嗯， 把我推荐给赵宝刚导演 啊、 哦、我当时很忐忑，因为那时候我去建组都是，哎，你是不是学表演的？您是舞美型，您会演戏吗？要不演一段看看啊。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质疑，我很尴尬，非常尴尬。 嗯， 但是宝刚导演一见到我之后，他也没有，根本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说试戏啊，你给我演一段，没有，他跟我聊几句，可以 啊 就来吧。 哟， 这个戏，而且是男一号 啊。 因为事后我听别人讲，说宝刚导演觉得，哎，这个哥们儿啊，形象气质不错， 嗯 啊，虽然不知道戏演的怎么样，但是没问题，我可以调教出来。 哇， 所以宝刚导演给了我一个做演员的自信啊，这个特别重要。我就所以我到现在觉得演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信，你没有自信，一切都不存在。 嗯， 对， 就是我去掉一些表演化的因素，反而说增加很多就是真实感，因为他很自信嘛，我就是这个人啊，所以这个在表演的时候他才有信念感，就大家才会相信这个角色。 对， 总是想说我演成什么样，我演成一个精英，我演成一个英雄，他可能总有那种 我们现在说很尬的那种感觉在，那种气质，那种氛围在， 尬戏， 对， 尬聊。 其实搞艺术，任何艺术形式最重要都是自信。 嗯 嗯， 这种自信有时候可能是哪怕是一种，狂傲都不怕。 嗯， 对， 不怕多，就怕你不自信。你不自信，就没有表演可言了。 嗯， 你不自信，你就会紧张，你就慌乱，对吧？ 嗯， 你也不会有从容。 对，所以说句题外话，刚才您觉得这种桀骜都没有关系哈，您也说了，广告公司工作其实是高薪了，反正我们现在拿到资料是当时薪水还可以哈，然后您买了一个这个大切诺基、据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喜欢机车的人，对吗？就是一个很喜欢类似一种，因为大切是个越野车哈， 对 它本身就有一种很狂野的在， 不是大切是小切，小切 差不多， 小切它也是有那种 这两个价钱可差了不少， 吉普的血性在里边。 对，您在生活当中是很喜欢类似这种玩这种机车的是吗？ 车我就喜欢越野车，我基本上没有开过 别的类型的 车啊，我对小客车那简直是一点感觉没有。我喜欢越野车，年轻时还喜欢跑车，但是到这个年纪，已经不太追求这个东西。我现在都不开车了，都不开车了，因为就是脑子里想事太多了。我最近一次开车可能都是几年前，一开车走神儿， 那是不安全， 不自觉的就走神了，就我开不了长途，所以现在基本上就不怎么开车了。 所以您骨子里面其实是一个特别桀骜不驯，然后还有一些狂野的个性。 对，很硬。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性格当中会有很硬的一个部分。 对，我是一个应该是外柔啊，我觉得这个内很轴，内很轴的一个人。对，不会被任何人，很难被人左右和改变。 哎，那这样的一个外柔内又轴，轴的又不能够让人去左右的这么一个人，平时生活当中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是比如说天天就宅在家里边，比较的封闭，因为拍戏也确实很累了，又要想那么多事儿，还是说我们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不为人知，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想知道啊。 我不拍戏的时候，我现在住在青岛，就愿意 自己到老家。 对对对，愿意，其实就是也可以说宅在家里面啊。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要不宅在家里，要不就去很远的地方。就是去旅游，到一个特别想去的很远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在家里呢，可能又就是陪陪家人啊，跟亲戚朋友在一起聚聚，偶尔跟同学、跟一些好朋友啊，也会也跟，我觉得这点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跟大家都一样吧。也不会天天跟人聚，也不会很长时间不跟朋友相聚，就是差不多就是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节奏。 但在日常生活当中您一直都是这样的打扮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或者直播平台看一下哈。谭凯老师因为穿的很西部牛仔风，就是特别独特的那种风格啊，所以 freestyle 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就说衣柜里面只有这个风格的衣服，出门必须要戴上这个牛仔帽，就是比较统一的这种风格呢，着装的。 因为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真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感觉不一样。 戴帽子是因为我确实懒得打理头发， 跟我戴帽子原因一样。 对，因为有时候呢，我平时生活中不理发的，就基本上是我接一个戏。然后呢，做造型好，理成什么样就什么样。这个戏完了之后，头发我就不动它了，下个戏自然会绞。我基本上好像没有，好多年没有花钱理过发吧。 真省。 就挺省的，真挺省的。但是，所以呢，有时候我就以前还愿意捯饬一下啊，就买点什么发泥啊，什么发胶啊。 对对对。 后来连这个都嫌麻烦，我觉得戴帽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出门扣顶帽子就完了。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牛仔帽啊？ 我有很多帽子 啊， 因为今天现在不是风大嘛这个牛仔帽比较紧， 比较沉。 对对对，能就至少不会马上被风刮跑。 但好像这三件套是经常穿的，是吧？ 三件套，这个我也不是刻意的，就是这个人有时候他这个对一些服装的喜爱吧，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 你穿别的就没感觉了。这个我比较钟爱啊，我确实比较钟爱这个一些复古的衣服。 比如说 比如说 是中式的西式的还是 中式的复古确实没法穿出来，只能戏里穿穿长衫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的穿衣风格可能还是跟我这个喜欢看电影有关系，就是那些打动我的电影。你比如说，我喜欢看西部片，最早看那个约翰·韦恩的电影，约翰·福特的电影啊，这个包括加里·库珀啊，还有那个格里高利·派克演的一些西部片啊，然后还有最早看的那个翻拍日本的七武士的好勇齐蛟龙那些。就是我非常喜欢那个美国淘金时代的那个西部服饰，它是柔和了那个正装和牛仔服揉到一起的那种感觉，它既优雅又狂野。 对， 我非常非常喜欢，就这个没有办法说不出来，你就是喜欢这个范儿。那后来慢慢穿衣服就开始往那个方向走， 去靠了 啊，去靠。然后呢，另外我喜欢骑摩托车啊，可能就是家里面还有一些机车的服饰皮衣啊什么的，牛仔裤什么的。另外呢，我比较喜欢看老电影，你比如说喜欢看二战的一些老电影，所以我对这个军服也很感兴趣。因为现在军服美军尤其以美军这个服饰为二战时期那些款为主，很多时装大牌其实都在 copy 的。 对， 元素 元素 对，但我比较喜欢原汁原味的。所以我的衣服基本上以西装、仔装、皮衣和军装为主， 都是很硬朗的。 而且他喜欢有故事的衣服，你发现没？ 对。 所以我看到这个贾樟柯导演对您有一句评价，说您的这个荧幕形象说是硬汉气质，又混杂些文人细腻，有独特的气质，具有艺术家的感觉。 对， 谢谢贾导过奖。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着装方面都不喜欢那么单调的，T 恤就 T 恤，然后这个休闲就休闲，他都不喜欢，就一定得有点故事。 对啊，那在塑造这些角色，过往这些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希望能够把这些都能够融入到每一个角色当中呢？ 把哪些？ 就是你的身上的人文的气质，包括一些狂野的因素，都有机的融合在 一起。狂野，我一点都不狂野。 您有没有啊？您说。 没有，我就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永远都是想得多，做得少。就是那永远是内心狂野，但是行为一点都不狂野。很平常的一个男人。 那个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外表看起来非常淡定的说，你好。那您有没有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就说目前您演了这么多戏，然后反面正面的斜的正的这么多，但是您一直特别想接触的有没有？就怎么导演还不来找我呀？ 年轻人有，年轻人会因为错过一些角色啊，比如想演的角色而耿耿于怀或遗憾，但到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 淡然了。 不在于你演什么，在于你怎么演。而且我现在觉得呢，人真正应该演好的角色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自己。你演再多的所谓的精彩的角色，演再多的英雄，演再多的伟人，演那些是角色而已，那不是你。一个人应该，我现在是觉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让你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演戏呢，其实只是我现在觉得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重要的是我在演戏，重要的不是我在演什么。就是任何一个角色他身上其实都有人性的东西，都有人性的光芒。你比如说格里高利派克，他演过很多伟人英雄但是呢，记者问他说：“你演了这么多角色，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他说：“是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的律师，小镇律师，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单身父亲。”他说：“这个人物身上有人性的伟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也许有一天我就是当我退休的那一天离开这个真的演不动的时候，回顾我的一生，如果问我演的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也希望能像派克一样，能有一个让自己可以 圆满的给自己的演艺生涯画上句号的那么一个经典的角色。 嗯 啊，反正目前还没有。 嗯，慢慢期待吧，对吧？但是要说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吗？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还没有让凯哥向大家来展示。 对， 演而优则唱。 哎，而且我们刚才已经铺垫了很久了。 对呀、 嗯， 来吧， 来几句吧。 啊，我们最后几分钟了， 等很久了，我们一直拖着呢，就为了压个轴。 好吧，既然这个能来到这个这么严肃的娱乐节目啊，对，我也就。献丑了 啊！ 我确实真的是好多年没去 KTV 了。 嗯， 我们青岛不叫 KTV， 我们青岛叫练歌房 啊。 对，更纯粹，一听练歌房， 对， 到那儿练歌的。 嗯，是。 我曾经的声音吧，还能唱得了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嗯 啊，现在呢，只能唱《迪克牛仔》了。 好嘞， 啊， 期待。 我们就来一小段副歌的部分。 好，希望不要大家先不要换台啊。对。很黑的深夜，电话响起，没有睡的我才想是你，也许他伤了你的心，也许你怀疑他的情，这曾导致我们分离。 哇，我觉得嗓音当中带着那种故事和沧桑感呢、 对， 没有伴奏吧，还是容易跑调。 没有，我们没听出来，倒是哈。 调很准的，因为我们这个音响就是它没有混响，所以很不容易的。 嗯，真是很考验一个，怎么讲呢？演员或者歌手的这个真本事， 考验一个演员的唱歌本领。 我真的觉得唱歌不是本事，因为这个，谁？唱歌好的人太多了， 天资优秀的人太多了， 声音这么好，我觉得也挺难得的，这么有故事的声音哈。 谢谢，谢谢，谢谢。 所以我觉得凯哥的台词功底应该是相当相当的厉害的，对不对？当然我觉得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继续向大家来展示，我们期待着下一次，好不好？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谭凯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我们也继续期待正在热播的《远大前程》。 哎啊，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谢谢谭凯，谢谢凯哥。那么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盛大的别离，长亭连断梯，儿女共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就算我变得再不济，也是你男人，给钱吧，老婆。 没有，有也不给。 钱还不上，人家可要登报。 登你的报？ 人家不是冲我，知道我是老几啊，是冲你，大明星阮玲玉。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